再接着盖房，盖完了，哎呀，那个时候吧，那可真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那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就那时候那个情景， 那时候你也不大， 不大吗？ 嗯， 那时候心里就有什么概念了？我长大了，我要有能力，我也去帮助他们，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，帮助像我们家那么穷的人。那时候就产生这么个想法， 这个想法。 嗯嗯，后来我就在农村，哎呀，我就想，不一定非等到长大了，等到有钱了，再回报乡亲。就是平时能力所能及的，举手之劳的，能帮别人，那咱就帮人。你比方说人家扛个麻袋扛不动了，那就抢过来，咱帮人扛呗。所以在生产队吧，看着谁干活累了，哎，我就想替他一会儿。就我这个举动就感动过不少人，就感动过不少乡亲。实际在我心里头呢，就是一种感恩，回报。咱家穷，人家什么都不计较，就给你家盖房子，所以咱们呢，不能忘了这件事儿。 没有别的所求，就是感恩。 就是感恩。 嗯，回报。 那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什么事儿呢？农村的年轻人，那个男孩子头发长了，理发，理一次发就2毛钱，没有。就这2毛钱没有，理不了。那头发长了，像蹲监狱似的，不好看。家家都搞剪子脚。 那时候这个经济条件普遍都不好啊， 哎，都是父母拿剪子给孩子剪，咱们剪他也不行。你知道农村那时候叫学大寨修梯田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。 怎么剪都像修梯田似的， 就是一蹬一蹬， 一蹬一蹬的。说瞅着吧，看不舒服。 嗯。 就那时候我就产生过想法， 嗯， 哎呀，我说我要会理发哈，给他们剃头。农村呐，穷啊，一看头发就知道穷，理发都理不起，你瞅。那形象不好吗？我说我要会理发，那我就义务给他们，不要钱，就不那么难看了，多好。但是呢，想理发呢，没钱，买理发工具没钱，那叫推子，理发那叫推子， 买不起哈。 就那几块钱没钱买，买不起，就干着急。我呢，我会打鱼，我喜欢打鱼，别人谁都打不着哈，我都能打着，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。还是春天，我都能打到鱼。 那你有什么特殊工具吗？ 我打鱼还不用工具，我就空手我就能打到鱼。这个春天前吧，我知道鱼的规律。 哦， 因为农民吧，这几千年吧，他在实践当中发现的，叫七上八下，这是一句成语。 嗯， 用在鱼的规律上，也成立。鱼在七月份，阴历七月份之前，这个鱼啊，见到水。它就顶着水往上走，七月份之前这往上走，往上走干啥呢？它找浅的地方去繁殖，去繁殖 啊，这是它的习性， 这是它的习性，找水浅的地方，它把它的鱼子啊抬出来以后都附在那草上， 哦， 这个鱼子在附在草上才能繁殖， 在草上，不是在水中啊， 它都附在草上，那在水里我没看过，反正我就知道有草的地方那鱼繁殖的季节都在油草那里头繁殖，它那咬训嘛，就那个时候它就顶着水往上走，一过了七月份进入阴历八月份，它就开始顺水往下走， 就过了它的繁殖期了， 它就顺着水往下走， 哦， 为什么顺着水往下走呢？因为冬天要来了，上边水浅该冻死那里头了， 哦， 它开始找水深的地方去了，这叫七上八下， 嗯， 那懂到这个规律，我就知道怎么抓鱼了。那是没有工具我也能想出招来，那夏天前就是我就有把镰刀就行拿镰刀把那个柳条啊，就是那个一阴来高那柳条像筷子的这么粗，一个压都没有，溜直溜直的这个柳条把它嘎下来一捆，然后呢用那细的柳条把它编上，编成个帘子 啊，你会编？ 那都会编，那最简单了， 哦， 像拧的麻花劲似的编的三道， 嗯， 这就是帘子了。把这帘子呢，就插那个壕沟里头，水沟里头，往里一插，水呢搁这边往这么淌。七月份之前，鱼呢就从这边往上顶，那顶到这个帘子上呢，它就过不去了。 得抓住这个时机哈， 季节， 嗯， 它这个季节，它就往那边顶，它就过不去了。过不去，它还能回来。我想法不让它回来，我就再编一个帘子。这个帘子吧，根呢从这边插。梢呢冲这边，在这个前面的帘子下边，鱼呢搁那边往上顶，